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宁为团长的朝中边境共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国代表团24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